近来啊，金融地产、食品饮料和医药健康股是又一次崛起了。那么相关主题的基金呢，表现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数据显示呢，到12月9号呢，近一个月来呢，上百只基金的净值区间涨幅超过 10%。其中呢，多只基金名称当中含有医疗、医药等主题，还有呢一些基金是三季末重仓了白酒股、地产股、证券等金融板块。相反呢，前期涨势更强的新能源主题基金的净值出现了一定的缩水。面对跨年度的行情机会，综合市场分析人士的观点啊，有四个方向呢可以注意。一个呢是低估的大金融行业有望迎来修复行情，另外呢就是高景气的硬科技，特别是新能源产业当中的新能源这个汽车的产业链啊，光伏、风电、氢能、储能以及呢半导体行业。再有呢就是消费升级，当前呢这个消费行业呢盈利的增速还有基金配置呢都处于低位，今后呢消费板块的基本面有望回暖，性价比呢也将会得到改善。还有呢就是防守型的这个板块，比如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医药行业，那么成为呢很多稳健投资者长期配置的一个品种。数据显示呢，到11月23号呢，中证医药指数呢自从2005年以来上涨 12.4 倍，同期的上证指数涨幅呢只有 183.3%， 那么行业呢这个超额的收益呢比较明显。同时呢，医药上市公司的估值这个数据呢，这个投资价值呢也是比较突出的。再有呢就是比如像建信基金旗下的健康民生和这个它的这个历史回报呢达到了586.5%。建信高端医疗成立以来总回报率也达到了133.5%，都是呢经历了市场考验的绩优的基金。据了解呢，建信医疗行业、健康行业的这个建信医疗这个健康行业的股票基金呢，目前正在发行，是由被称为医药行业的专家叫马步青管理，他擅长呢自上而下的中产的这个行业的分析和自下而上的深度挖掘，看重行业景气度的提升和这个公司业绩的增长。那么因为呢医药行业的专业性比较强，研究门槛比较高呢，投资者很难把握这个公司的发展，很难呢通过可以呢通过这个基金理财的这种方式呢分享上市公司带来的红利。那么预计明年呢整个的这个医药行业的增速仍将呢比较稳定，而且呢很多业内的一些公司呢将会保持呢高速的增长，不妨呢作为投资者配置的一个选择。好了，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近日，南非卫生部长法赫拉表示，初步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引发二次感染的风险可能比其他需要关注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更高。法赫拉说，这意味着对于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来说，奥密克戎毒株可能比其他毒株更容易让他们再次感染。不过他表示，研究人员还需要进一步收集证据以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法克拉说，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奥密克戎毒株是南非11月病毒测序样本中的优势毒株，占比已经达到 70%。 法克拉说，目前还不清楚奥密克戎毒株是否更容易导致重症或者是死亡，尽管近期住院人数有所增加，但这可能是感染总数提升造成的。南非多名医学界人士表示，他们发现大部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症状较轻微，如果及时治疗，症状可以很快缓解。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1936年12月12号，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2013年12月12号，首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讲话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2014年3月1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至2020年》，到2020年年底，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详细内容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书印。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啊，暖阳高照，受冷空气影响呢，平原地区有5到6级的阵风，山区阵风呢有7到8级，目前啊还处在大风蓝山预警中。那么有出行的朋友啊，还是要注意防范。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中午开始大风风力啊会逐渐减弱，到下午的3、4点钟吧，将转为西南风呢2到3级，那么本轮大风的影响也就结束了。今天的气温啊，目前来看上升比较缓慢，从12点的资料来看啊，大部分地区气温在2度上下，下午的气温呢还能上升1到2度，所以啊今天最高气温能上升到4度左右，但是呢由于有风寒效应，体感温度啊在0度上下，所以呢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风防寒。今天夜间的天气啊，晴天，南转北风的1到2级，天气条件静稳，对辐射降温比较有利。入夜后啊，气温将会快速下降，最低气温预报呢，平原地区-6度，山区-8度到-10度，气温比较低，天气呢还是比较寒冷的。这是今天白天和夜间的天气情况。那么下周的天气啊，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下周三天空云量比较多，其他几天呢都是晴天。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啊，下周会有2次弱冷空气影响北京。根据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啊，风力都不是太大。那么下周气温的预报呢，最高气温在-3度到-7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5度到-7度之间。可见下周天气啊，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是早晚呢气温低，天气寒冷，出行和户外活动的朋友重点呢是要防寒保暖。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炎炎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这一都是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腾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住。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皆是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